唔经唔觉咧，系今日我哋已经嚟到但以理书嘅第六章，系一章我哋非常熟悉嘅故事，或者系圣经嘅故事，就系、是、但以理系被扔喺呢一个嘅狮子坑之内。啊，呢、这个圣经故事咧，我相信唔单止系我哋可能系听过好多次，啊，可能我哋啲小朋友咧都听过几次噶啦，啊，一个非常熟悉嘅圣经故事，啊，可能我自己咧，我对狮子都有啲好感啊。点解咧？因为细细个嘅时候咧，我就玩呢一个嘅叫斗兽棋，啊，有边个玩过？吓，都好多，即系你玩过啲咧，即系透露咗你嘅真实年龄。不过玩斗兽棋咁咧。又咧睇戏嘅时候咧，就睇呢一个狮子王啊，呢一只嘅 Simba， 呢一只嘅狮子啊，咁诶，觉得咧就呢只狮子咧，其实都好可爱啊。咁啊，到后期咧就睇呢一套叫做系《The Chronicles of Narnia》，即系咩中文叫做纳尼亚啊，《纳尼亚传奇》。咁里边呢只狮子咧叫做 Aslan， 呢只狮子咧好多人就系将佢比喻为耶稣基督啊。咁啊，所以咧系唔同嘅呢一啲嘅圣经故事咧，或者系一啲电影咧，都晓画到狮子系点样样啊。咁啊，到出嚟做嘢咧，就有一个叫做系狮子会。咁但系狮子会同狮子冇关嘅啊，咁啊，所以唔使理啊。咁啊，所以因着唔同嘅因素咧啊，虽然我哋知道咧狮子系点啊，会食人啊，狮子咧系会咬人，但系我哋对嗰个嘅狮子咧，相比其他较为凶残嘅动物，譬如老虎啊、豺狼啊，或者系豹咧，我哋就对狮子有啲好感啊。今日我哋咧就思想。但以理和这个狮子坑的故事，在一个这么熟悉的故事里面，我们都是求神给我们有良光。当讲到是狮子坑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想起另外一个的故事，那个故事那个的主人翁呢，又是叫做但以理 Daniel。 这个 Daniel 呢，他呢就是失业了有一段的时间，即没有工作。有一天呢，他就看报纸的时候，发觉呢有一个的招聘广告，这个招聘广告呢就是请人呢是穿着那些的猩猩的制服，然后扮一只大猩猩啊。咁于是呢他就去应征啊，应征做这个的扮大猩猩的人啊。咁原来呢这个的雇主或者是聘请的公司呢，就是一间动物园来的。咁啊，动物园因为嗰只大猩猩咧就啱啱死咗，咁啊要去外国咧订另外一只嘅大猩猩，但系你去订又要再运嚟咧，需要一段长时间。咁啊，所以喺嗰个嘅燃眉之急咧，就请人嚟到咧系扮一只猩猩，就要着嗰啲嘅，当然啦，猩猩袍咁样样啊。咁啊，所以咧呢一个嘅 Daniel 去应征嘅时候咧，发觉横掂自己就啱啱失业。啊，咁又冇工做，咁所以咧算啦。啊，虽然咧要扮猩猩咧，要跳来跳去，佢都要去继续去即系应征同埋接受呢一份嘅工作。啊，咁啊开始嗰几日嘅时候咧，咁都几辛苦嘅，因为咧你又要跳来跳去，又喺啲嗰啲嘅吊绳嘅里边咧，呢可能呢棵树又要揈去嗰棵树咁样样，初都好辛苦。咁但系咧几日之后，我觉得咧啊，其实都几享受呢一份嘅工。因为小朋友咧见到大猩猩咧就好喜欢，咁有一日咧，佢又系咁样表演俾嗰啲小朋友睇嘅时候咧，飞来飞去啊，咁啊跳来跳去。当佢兴高采烈嘅时候，点知佢一只手突然间咧就滑一滑失手，啊咁啊失手嘅时候咧就唔觉意咧一跳跳咗去啊，揈咗去隔篱一个狮子笼嘅里边，啊真系狮子笼嚟嘅。咁啊，揈咗落狮子笼嘅时候咧，咁啊呢一个但以理咧就好惊啦，因为咧真系有一只大狮子咧，就慢慢嚟到佢嘅面前。 咁呢一个嘅 Daniel 咧就但以理咧就好惊，咁啊大声嗌唔该你开门啦，即系出边嗰啲人开门啦，我系扮嘅啫，我唔系真系星星嚟噶，救命啊咁样，系咁嗌，咁嗰只狮子慢慢行到佢面前嘅时候咧，就说喂，细声啲好唔好啊？你咁大声，啊迟啲我哋大家一齐俾人炒鱼冇得捞噶啦，炒油啊！咁咧，你发觉啊，呢、这、一个动物园咧，猩猩又系扮嘅，啊狮子又系扮嘅，啊其实咧系假嘅。但系喺圣经里边呢一个嘅但以理，佢真系系被掉落咗去，或者系掟咗落去呢一个狮子坑里边，可能有十几只嘅狮子，啊真系狮子嚟嘅。啊！呢啲嘅獅子咧就會真係咬佢嘅。啊！咁喺第六章嘅裏邊，喺呢一個嘅獅子坑呢一個嘅故事嘅裏邊，當我睇到當但以理佢面臨死亡嘅時候，佢點樣去回應呢？第一章其實係到第五章咧，我哋睇到但以理佢面對好多嘅困難曾經，但係佢都可以因著他自己的信心，跟着神的保守，一一的度过、啊、这一章呢其实就讲到第六章，讲到呢当时的马代波斯已经是接替了这一个的是巴比伦来到统治周围的列国、啊、包括是已经灭亡的犹大国、啊、但以理亦都在他那个的人生当中，在历史当中去到最后的一程，因为从第七章到十二章但以理书这几章的经文、啊、是叙述到但以理在他人生不同的阶段他所见到一些的异象、啊、或者称为在圣经中里面的启示文学，是由第七章至到十二章。在第六章的时候，但以理他已经去到他人生八十九十岁这个的岁数的里面，一个已经是年老的一个老人家。但是在经文的里面我们看得到但以理他的信心就是在这个时候更加的步入一个更加高峰的位置的里面。他的一生其实我们看到，从圣经里面看到，我们发觉不到他有任何的失败，又或者任何的软弱。但以理书是其中一卷的大先知书、啊、但以理当他跟以赛亚或者是耶利米或者是以西结这些的书卷的作者是比较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分别，就是说呢其他的先知都有披露到他们个人一些的软弱，但你看但以理书，但以理这个人呢，你觉得他整卷书里面近乎一个完美的人，没什么的不好的东西或者是软弱你是看得到的。他在年老的时候更加因着他的信心，以致引发出很特别的一些的神迹奇事，连那只那班的很肚饿的狮子都不去咬它，不单止不咬它，还整晚跟它做 friend 一起睡觉。哇，那我可以看到但以理他在圣经里面所记载、啊、这件的事迹，他那个的对神的忠心亦都成为后世基督徒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的信心留下一个好好的痕迹俾我哋嚟到去睇。喺哦，星星 ，OK， 喺呢一个第六章，喺第一至到第五节嘅时候，啊，我发觉呢一个嘅王，即大利乌王下咗个嘅禁令。阿马代波斯当时嗰个嘅版图非常嘅庞大。好大，包括波斯、巴比伦、是巴勒斯坦、小亚细亚，包括北非的利比亚和埋呢一个嘅埃及， 如果在东边就跟印度来到接壤，一个这么大的帝国呢，其实他怎样来到管理呢？不易。所以呢，波斯这个马代波斯呢，就是将这些国土呢就分成不同的省份，就好像加拿大那样。加拿大呢，我们分是十个省，三个的地区，一个三个的 new territories， 三个地区，咁咧就容易嚟到管理啊。咁啊，亦都系啦，喺但以理书咧度记载咧，就设立咗系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叫做系省督管理者啊。咁喺当中设立咗系120个总督啊，当然就系一啲嘅有能之士，系一啲叻嘅人啊。大利乌王系用佢嘅政策嚟到系派呢啲人去管理啊。咁啊，然后喺120个总长以上呢，又设立了三个叫做总督啊。但以理就是其中三个总督当中的一个啊。但你看回经文的时候呢，其实大利乌王他想提拔但以理就更加是高过其他的两个的总督，即是说差不多希望将他升为好像是宰相那样的地位，就是一人之下去管理去治理全国。为什么大利乌王这么看得起但以理呢？为什么大利乌王不找回自己他们那些的马代波斯的民众来到管理呢？原因很简单，很简单，就是说呢，其实在第三，应该在第三节的里面，你看回呢，是在经文的里面，这个应该是第五节，他说呢，应该第四节，对不起，他说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第三节呢，其实都有讲到，就是说呢，最重要就是说这个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呢，他显然是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所以看到其实那个的原因很简单，他有美好的灵性，神是祝福他，这个就是大利乌王想提拔但以理成为这个宰相这个的原因。但是个背景就告诉我们，正是因为树大招风，再加上其实但以理是身为一个是亡国犹太人秘掳的人，又更加是前朝巴比伦的孤神业子，所以很多的人都觉得看不顺眼，不信服或者是不服大利乌王来到去对但以理那种的器重，引来很多其他大臣那种的嫉妒，甚至乎是希望是用一些的手段来到令他下台，正所谓百般滋味在心头，好不好受这一班的大臣他们想尽办法，希望就是说找一些的计害但以理希望可以除去这一口的眼中钉除去了他可能呢这一班的大臣是怎样在但以理过去那几十年的里面上他那个 Facebook 上个 Twitter 看看他做过什么事看看他呢是看过什么事又看看他呢讲过什么事哇写过什么事希望呢在当中找到什么有些黑材料找些黑材料呢就可以告他当然是讲笑啦不是 Facebook 所以呢你看到其实这一班的大臣在背后呢他们是希望用他们那些的方法令到这个的但以理呢可以落台，但正如在经文的里面第四节所讲到，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找不到任何入他罪的藉口可能 me too 他都想过的了入他罪，但是都不得完全的没有任何错失，或者是办事是有不到步的一个的地步，没有所以呢这一班的人在他 在但以利的私生活，在他的行事为人那里找不到任何 的把柄，但是在宗教的层面上，他们想到一条好巧、想到一条好巧呢，就或者是那个叫做把柄来到去害但以利、我们知道但以利其实真的很无辜，但是所谓叫做什么，我们中国人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所以呢是最近刚刚过身那个的金融，他一本的小说《笑傲江湖》，他说呢，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的就会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要怎样来到去、推，或者是你怎样来到不在这个江湖里面去参与都不得，没得退。但以利亦都是一样，在这个的情形之下，他是被这一班的是波斯的大臣去找到一条好巧，就是说呢，发觉但以利这个人你这么敬虔嘛，你这么是在你一个的所谓的神里面去敬畏他嘛，我就是用这个敬虔这条的罪去治你，由敬虔那里入你死罪治死你、这一条的毒巧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呢，是叫那个皇帝是出一条禁令，这一条禁令就是说，所有的人，全国所有的人，30日之内，不理是哪一个，除了向皇帝之外，不准向其他任何人，又或者你们任何的神明来到求告些什么，不可以，否则就被扔在狮子坑里面喂狮子。这一条禁令就是这样。在第十至到第十五节，这里就打出第十至到是第十二节，这里讲到就是说，但以你知道这个禁令之后，圣经说但以你依然的在家里面每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的面前，跪在他的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没分别。你会发觉这个但以理他真的不是很醒目，这个但以理他人家就是希望看到你一个动作，看你这个动作你祈祷嘛，你跪得祈祷嘛，就刚刚这个动作就可以治死你，就是我告诉皇帝听的时候呢就可以告到入你了。所以其实但以理他那个祈祷，如果他稍微我们叫做识时务的变通一下，改一改，稍微做一些门面功夫，修改少少的习惯，完全没问题，那一班的大臣一定告他不入。我想其实起码有五样东西呢，其实但以理可以侧侧膊，不需要犯了这条的死罪。第一就是说呢，你会发觉如果他祈祷的时候一日三次祈祷， OK， 是一个很虔诚犹太人那种的宗教的活动，一日三次祈祷。但你可以考虑几时祈祷啊，人家睡了觉深夜的时候祈祷咯，深夜祈祷再半夜又祈祷咯，人家未醒的时候你又再祈祷多一次咯，都是三次而已。你不用可以，可能他中午晚，你不用中午晚的，人家看不到你咯，那就行了。或者第二方面就是说三十日而已，那你三十日就去旅行咯，你三十日不在那个的京城的里面，你去参加 cruise 去环游世界，三十日你不在那里的时候，你去了第二度，你去点祈祷都可以。第三就是说呢，其实祈祷没有说一定要跪低的，就是未必一定说要你跪低祈祷，我们祈祷都很少跪低的了、可以就是说呢，你不需要跪下，你又不需要打开那个窗呢给人家看完，你可以祈祷 的时候，你 OK， 你打开个窗，但打开个窗你望住，你擘大眼望住街，然后你心里面默默的祈祷一样得的嘛。你不需要一定要跪低打开窗户被人看晒。第四就是说，就算你跪在地上面，你不打开个窗户又是一样得咯。第五就是说，你打开那个窗，你就坐在梳化度咯。你在梳化度，你合埋眼又好，开眼又好，你祈祷都冇人捉到你同脚。其实你想到好多嘅唔同嘅因素咧，但以你唔需要俾人捉到你一个同脚。但系点解？但以你其实佢明知啲人咧系设一个陷阱。呢个陷阱就系睇下你几时跌落去，我就执着你个话病。执着你的话病的时候，你连命都没有。但是你估他不知道，他知道的。但是这个人他仍然的是很执着，是明目张胆，一日三次他风头一点都不去避。什么原因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原因很简单，就是说但以你其实他很知道每一个的危机的背后其实是承载着祝福。每一个危机的背后承载着祝福。但以你已经八九十岁，他亲身经历过人生不同的神迹奇事，很多次的困难临到他身上的时候，不是咒诅乃是祝福。这个是但以理在他的人生里面他屡试不爽，所以最后个结果我们都知道，个结果就是说在二十二节的里面，但以理因为那些骨头很硬，硬到狮子都不咬他，狮子没有咬他，费事咬。那到最后是怎样呢？到最后就是说在24节的里面，故事的结束就是说24节那个的大利乌王下令，就是说将所有陷害告但以理的人，不单止那些人，包括他们的妻子儿女全部捉晒，一起掉晒落去那个狮子坑里面。圣经记载到那些的人未去到那个坑底，那些狮子已经扑了上去将他咬住。圣经怎么说？咬碎他们的骨头，骨头都咬碎埋。这个的描写呢，其实你很清楚看到的对比，就是说对比先前的但以理，他平安无事，而这一班人他们怎么样？尸骨无存，罪有应得。我们看到神哥的保守，保守但以理，但以理那个信心其实为什么是这么坚固呢？怎样可以是维持到一个这么强 的信心呢？个秘诀又在哪里呢？为什么一个人死到临头都这么勇敢呢？其实那个秘诀就是说来自他的祷告，来自他亲近神，他每日三次的固定的祈祷。他固定了一个时间去祈祷，我很肯定他那三次祈祷呢，就不是说早午晚我们吃饭这样，有时候我是这样捽下你眼睛又祈祷。我肯定但以理不是这样，三次每日的祈祷，他双膝跪下，他面向耶路撒冷，他很敬虔很认真的态度去亲近神。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记载，我们可以在经文的里面领悟得到但以理他的祷告很有恒心，数十年如一日，朝代改变，君王变更，但他祷告的生活是与素常一样。但以理那个祷告生活完完全全的融入他那 个人的生命的里面，成为他生命当中的一部分。今天 你和我那个祷告生活是怎样呢？其实我相信我都不用怎样调查，可以肯定一样，一样东西什么是拦阻到信徒那个祷告生活呢？如果你问我们成年人，可能是我们的工作啦，可能是我们的家庭，可能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小朋友，如果我们问一班青少年，他们在上面崇拜紧下都是，如果你问青少年，可能他读书啦，可能是他们的打机啦，他们的上网啦，占据了他们很多时间。我们很明白基督徒都是常人，我们基督徒都要揾食，我们基督徒都要去处理家庭上面很多琐碎的事务，我们基督徒也都有小朋友，我们要车他车出车入，我们要帮他有各项 的活动，更加我们有教会的侍奉，样样东西加上可能都令到我们喘不过气而来，我们怎会有时间去祈祷？怎会让祈祷占据了我们的时间呢？但不要忘记，但以利他差不多是全国的宰相，大利乌王非常的器重他，但以利他管理全国的事务，他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位份。理论上我相信但以利所做的工作，他那个的工作量一定不会比你或者比我是少，只会多，更加他是八九十岁一位的老人家，但他仍然的一日三次的祈祷。原因就是但以利他知道他的力量的来源就是由这个的祷告里面得着，他每日三次的祈祷就有三次去支取那种力量的机会，神的仓库永远都是打开，神就是最怕你不去拿，就不怕你拿得多。有阵时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真的感觉无力，如果我们觉得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不同忧谷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是向神去支取这一方面的力量呢？为什么我们不去透过祈祷支取神给我们那种的能力呢？我以前在 Calgary 自己教会的时候，那时我还没是作这个全时间的奉献，即是我还没是做传道人，我只不过是一个平信徒。我每一个礼拜都有参加教会的祈祷会，参加祈祷会的时候有一位的弟兄，这位的弟兄他也都是医院的肿瘤科的专科医生，这位的弟兄每一个星期我都见到他出席祈祷会，每一个星期我去到的时候他一定比我早，譬如我们七点半开始，我可能七点四去到，每一次去到他实已经在那里坐在那里。当然除非是可能医院有急症或者他出国 去开会的时候，他就没有出席这个的祈祷会，一些的例外。他这种的侍奉态度，他对教会祷告那种的体重，其实对我日后在侍奉的道路上面都有很多的提醒，提醒我什么叫优先，什么叫次要，我一定要去对得准，对得准。所罗门王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一个人，我相信也都后来无者最聪明的一个人，他蒙神的恩典，他顺利的建成了这个的圣殿，虽然圣殿是非常的堂皇美观，内外都很漂，但这位充满智慧的所罗门王他知道圣殿并不是 这一位耶和华神所居住的地方。人和神建立那个的关系不在乎于那座的建筑物，那是在乎于你透过祈祷与他建立那种个人亲密的关系。所以当这个圣殿建成的时候，他那个献殿礼，所罗门王怎么说呢？他说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为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一个是聪明绝顶，亦都是财富尊贵荣华一事无量的所罗门王，他仍然的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是祈祷。今天的教会有很多的资源，今天的教会可能有很多的讲座，有很多不同的课程。我们看回坊间大湾地区，有很多造就性的聚会数之不尽，但是你会发觉很多的教会为什么仍然好像是没有那种的力量呢？很多的教会你发觉为什么不可以复兴呢？其实都告诉我们，因为教会是缺乏了祷告的勇士，缺乏了一班祷告的勇士在神的面前祷告。但以你一日三次的祷告生活，它是与素常一样，以致它可以从天上的神是建立一个紧密的关系。因着但以你它对神有一个坚贞的信心，它体会到每一次的困难临到的时候不是咒诅，每一次困难临到的时候那是承载着祝福，一次又一次又一次是他所经历的。愿神都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自己的祷告生活，让神可以充满我们，以致我们那个的信仰好像但以理一样那么坚定，得着神那个的喜悦。我们一起祈祷。求主都是赐给我们有一个更加美好信仰的生活习惯，就是我们常常祷告，因着我们常常亲近你，以致我们更深的去认识你，在人生不同的境况当中可以活出这个信心的倚靠。奉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今天是圣餐的主日，我们唱一首的诗歌来到去预备我们的心，来到去领受主餐。十架为我荣耀，求主使我以十架在必有生命水，有各各他山留下白白痴人世罪。